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20集，别有内情。唐范往椅背上一靠，一夜没睡，他的精神有些不济，声音也有些暗哑，但表情却是闲适的。胡兄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任你方才表现得再声嘶力竭，再悲愤无辜，身为苏州知府，在你的眼皮子底下被人将3000弹换成30弹，你却没有丝毫察觉，你说我能信吗？别说我不信，只怕连你自己都不信吧。事到如今，陈鸾和杨继他们要推你出来当挡箭牌，你只有两条路可选，一是与我合作，二呢，你大可继续睁眼说瞎话，任凭陈鸾和杨继他们如何将一切责任都推到你身上，我只要袖手旁观即可。反正死道友不死贫道，最后下场凄凉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我。胡文藻的脸色很难看，他的嘴唇张张合合，似乎想说点反驳的话，却终究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能颓丧地坐着，连背都比往常还要弓上几分，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穷途末路的垂暮气息。但唐范并没有丝毫同情，早在对方缄默不语的那一天起，就该料到会被人当作棋子一样抛弃的那天了。在官场上混，你不能光想着升官发财福禄双全，也该做好丢官卸职甚至脑袋落地的准备。我说过，你要讲便讲，我没有太多的耐心。你若不说，我照样还有其他途径可以查证。说吧。他站起身准备往外走，胡文藻连忙喊住他。 等等，我说。 唐范转身望住他。 若是我充当人证，揭发他们，你有没有把握将陈鸾等人一并拉下马，保我平安？ 唐范很反感他这种死到临头还要讨价还价的行为。但此时为了大局，他不得不道。自然，你也许还不知道，跟在我身边的那个少年就是陛下身边怀恩公公派来协助我的。胡文藻微微动容。 这么说陛下也已经知道这件事了？ 唐大人面不改色的扯谎。不错，我已经将陈鸾、杨继等人无法无天欺君罔上的行径上禀，现在只待搜集更多的证据，你若肯弃暗投明，日后我自会为你求情，请朝廷从轻发落。虽然未必能让你继续当这个苏州知府，但起码身家性命能够保住，若再好一点，继续在仕途上干下去也不是不可能的。胡文藻眼睛一亮，唐范的话算是彻底说到他心坎上去了。 其实这件事…… 他吞咽口口水，有些困难地道， 别有内情。 说清楚些。 苏州府的确拨下3000担粮食给吴江县，不过陈鸾私自改成30担，此事我是知情的。当时陈鸾以他叔叔的名头压下来，对我威逼利诱，说如果我能保持沉默，假作不知情，这3000担粮食所得的利润就会分我30%。如若我不肯听从，杨继就会以赈灾不利的名义弹劾我，我别无他法，只好屈从于他们的淫威。但是这件事还没算完，我们都知道，今年朝廷肯定还会再派钦差下来巡查灾情，到时候杨继也未必兜得住，所以他们俩就合计上演了一出好戏，明着互相弹劾，实则有3个用意，一是撇清责任，二是向朝廷各自表明立场，给朝廷造成他们没有互相勾结的假象，三是向朝廷表功诉苦，到时候只要糊弄朝廷钦差，把这一关过了，就万事大吉了。 这么说，当时朝廷让你上书陈词的时候，你是知道内情的。 不错，陈鸾说我只要保持沉默，说不知情即可，等到朝廷派下钦差，自然由他来应付，不需要我来费心。 结果现在我来了，他们却二一推作五，把责任全推你头上。 我若早知道他们会这么做，哪里还会装聋作哑。 那么你在粮仓那里说的五千担又是怎么回事？ 当时拨给陈鸾三千担之后，粮仓里确实还剩下两千担的，这一点我可以发誓绝无虚言。但是你也瞧见了，方才粮仓里一粒粮食都不曾剩下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当时陈鸾跟我要三千担的时候，实际上将五千担都拉得干干净净。我当时因为不想多事，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竟也没有亲自到场过问，结果被他们钻了空子，他们甚至还篡改了粮册，如今死无对证。我 他们把官粮卖给粮商？ 不错，去年因为饥荒粮价飙升，他们将官粮高价卖出，从中谋取暴利，只拿出很少的一部分去赈灾。 唐范略带倦意的表情下隐藏着不易察觉的冷然，而你明明知道还袖手旁观，做事灾民活活饿死病死。 陈鸾跟我说他会妥善安置灾民，让我将吴县的灾民也迁到吴江城外，我并不知道他竟然会那样对待灾民。 唐范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他多做纠缠。你说这一切都是陈鸾主使，可有证据？若没有证据，屎盆子最后肯定全部扣在胡文藻头上。为了摆脱黑锅减轻罪责，胡文藻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想。 陈鸾拿到粮商高价卖粮之后的利润，分给我的那份折以冒昌号的银票，合计共有两千两左右，这是否能作为证据？ 银票自己又不会说话，谁知道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充其量只能作为辅助证据。再想过。胡文藻郁闷的难以言语，只得重新想过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还真让他想出一条。 陈鸾那边肯定会有数目记录正确的粮册，只是不知道他藏在哪里，若能得到那本粮册就有证据了。 粮册自然是最直接有力的证据，但问题是你这边的粮册已经被廖通判篡改过了，这样重要的东西估计只有陈鸾本人才知道藏在哪儿，要怎么找？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你让我怎么办？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现在是你有麻烦，不是我有麻烦，你要自救就得好好想办法。不过有句话我要奉劝你。 请讲。 既然陈鸾他们已经将你抛出来，肯定就不会再捡回去了。你要是还三心二意，抱着脚踏两条船的想法，这边与我合作，那边却还去向陈鸾投诚，到时候若是死无葬身之地，就别怪我没事先提醒你。被戳破心思，胡文藻脸上火辣辣的。 任情兄也太瞧不起我了，断不至于如此。 归根结底，他仍旧没有下定决心跟陈鸾彻底翻脸，也不相信唐范能够斗倒陈鸾等人。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，更何况陈鸾已经不算地头蛇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地头龙了。唐范起身。没有就最好了，小命是你的，你自己若不珍惜，别人也没办法。胡文藻终于害怕起来。 任情兄且慢。 唐范停住脚步。 你说的对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如今我将一切告知于你，多少也算个人证，陈鸾那边肯定不会放过我的，我怕我随时会遭遇不测，你能不能找个高手过来保护我？ 怎么终于决定跟我合作了，不怕我斗不过陈鸾了？ 他们都将我卖了，我还要对他们抱着希望，岂非蠢到无药可救？ 唐范见他说的是真心话，便颔首道：“ 那行，你等着吧，回去我便找人过来。胡文藻竟然吓得直接拉住他的衣服不让走。 那你走了我怎么办？要是你前脚一走，他们后脚就来杀我灭口，那如何是好啊？ 唐范啼笑皆非，现在才知道害怕，真不知道早干嘛去了。你不让我走，我怎么找人来保护你？再说了，陈鸾反应再快，他人也还在吴江县，不可能立马就得知消息的。胡文藻说什么也不肯让他走。 那要不我跟你一起离开，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。 那只会更加打草惊蛇，我比任何人都不希望你死，你就放120个心好了。我唐润清说出的话还从未没有兑现过。你好歹也是堂堂四品知府，何故做此妇人之谈，称何体统？胡文藻被一个比自己年轻品级也与自己一样的官员训得灰头土脸，还不敢还嘴，只得讪讪松开他的衣服。他现在这副委屈的小媳妇模样简直跟之前天壤之别。汤范没有办法，只得好生安抚了他几句，然后才带着陆灵犀离开。陆灵犀方才站在门外也听了一丁半点，便问 唐大哥，方才你为何不将我留下保护他？有我在，保管没人敢打他的主意。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让你去做。胡文藻知道的事情不多，陈鸾灭不灭口其实区别不大，所以他不太可能会做这种事。不过为了安他的心，回头我会另外请人去保护他的。至于你就算了，杀鸡焉用牛刀。陆灵犀被这话说得心里甜滋滋的，脸上也不由得带出笑容来。却见前方一阵喧哗，青天白日，竟有几个纨绔子弟在当街调戏少女。陆灵犀仔细端详， 哎，那不是在扬州城外落水的那个女子吗？ 当日在夜里看不明晰，如今白天一看，那少女的美貌更是耀眼夺目，简直称得上是倾城绝艳了。加上她身边只带了一名丫鬟，又没有戴上纱帽，也难怪会招来登徒子。陆灵犀身负保护唐范之责，本来就不想多管闲事，此时看见已有人上前打抱不平，就想带着唐范绕路走。没想到唐范却道，去救下他。 啊，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你的侠义之心吗？ 可是已经有人相助了呀，那几个登徒子也不是很难对付，再说官府的人很快就来了。 女子的名节重于泰山，便是稍稍再晚一些得救都会受损，更何况我们先前已经救过他一回了，相逢即是有缘，你去帮他一把吧。陆灵犀有点不乐意，又无法反驳唐范的话，只得上前将那几个登徒子打跑。美貌少女显然也认得他和唐范，不仅感激地向陆灵犀连连道谢，还亲自过来跟唐范道谢。 多谢二位恩公相救，先前恩公不让奴家上船致谢，没想到今日又遇上了，两番搭救之恩实在是无以回报。 你出门怎么也不多带几个人，不是每次都能侥幸逃过的。 奴家家中父母双亡，家道中落，原本是准备到苏州投亲的，没想到去年闹了一场饥荒，亲戚家已经家破人亡，连人都找不着了，奴家只好先找了个地方安顿下来，又因为囊中羞涩养不起更多的家仆，不得不遣散几人，如今就只剩下身边这一名丫鬟了。 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你这境遇也的确令人唏嘘。少女泪盈于睫，忍了又忍，还是没有落下，而是扭过头，似乎不想让唐范看见自己的窘迫。然而他却不知道，这般楚楚之谈反倒更加惹人爱恋，更加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。唐范再君子，总归也是在男人的范畴内， 敢问姑娘高兴？少女行了一礼。 奴家姓萧，单名一个武字。 果然清新武力，媚质天成。这柔弱纤纤的女子，本该被人珍而重之地藏在金屋里宠爱，而不该出来经受风吹雨打。萧姑娘如今可找到住所了？萧武咬了咬嘴唇，摇摇头。 此地租金太贵，奴家如今也……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终于没有说下去。唐范自然也不会去揭穿人家的窘迫，反是体贴道：若萧姑娘不弃，可暂住官驿中，再慢慢另寻住处。萧武抬起头，呆呆地瞅着唐范，眼中流露出感激而又矛盾的神色，显然是自尊心作祟，不想平白接受别人的帮助。可目前的处境的确难堪，所以才左右为难。唐范也没有催促，之前还匆匆往官驿赶的他，现在反倒耐心地等待起对方的回答。 唐大哥，让他住官驿只怕不方便吧？ 声音不大不小，正好让萧武听见。后者难堪地涨红了脸，立时朝唐范二人脸认礼，转身便要走人。情急之下，唐范竟然伸手抓住对方的衣角。萧姑娘且慢，我这小兄弟年纪轻，说话不细想，其实他不是针对你，只是因为官驿里现在还住着其他人，就是那天与我同船的另外两个，你也见过的。我兄弟怕唐突了你罢了，他没有恶意，你莫要多想。萧武低着头想扯回自己的衣角，没奈何唐范抓得死紧，他的脸色慢慢地红了起来，与之前那种难堪的红却不大一样。 我没多想，只是不希望给你们添麻烦。 不麻烦，一点也不麻烦。既然二度相逢，便是有缘。对你来说是帮了大忙，但对我们来说，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，还请不要拒绝。什么举手之劳？明明是被美色所惑。陆灵犀在心底嘀咕道。萧武再美的容貌，此时在他眼里也成了祸水。但唐范执意留人，他也不能再出口阻拦，否则就是在萧唐范的面子了。萧武见唐范真心相留，加上自己的确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便终于接受唐范的建议，郑重行礼道： 那奴家就叨扰大人几日了，此大恩德感激涕零，不知如何说才好。 那就什么都不必说了，